冇錢買酒啊！我今晚啊點樣過啊？冇錢買煙啊！我今晚又點樣過啊？要食西北風啊！講理想又有乜嘢錯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？咁特别版冇错啦， 冇错，复活节、啊、一年得一次 特别版。咁啊，而家第一讲啊，一逢星期一咧，咁就录唔到音噶嘛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吓咁就礼拜二出唔到街啦，咁样吓，雨太早落我又唔系好想啊，系咪先？唔系吓，有咁多罐头噶嘛，咁就算有听拉都唔可以啦， 罐头都会过期噶嘛， 系先听拉都唔可以啦，咁样咁啊谂住以后咧。又唔想冇節目出街，咁我以後都會喺星期一係公眾假期嘅話咧，我都會出個特別版嘅。 嗯 ，OK， 盡量啦，都我唔可以應承實大家啦。咁復活節啊嘛，咁又係今年又係蛇年啊嘛，係咪先？咁蛇年雞講湯蛇啦。上次就新年特別版咧，就多謝傑斯啦。咁佢講咗香港嘅湯蛇啦，咁樣你知啦，香港我又真係甚少湯蛇，我唔係未湯過。咁我真係冇佢咁熟㗎阿嫂啊 ,ok, 冇乜我冇咁熟㗎兄弟咁样咁你又熟啲。咁佢又讲咗邪骨嘅起源啦同埋邪骨最有效系乜嘢啦咁样。咁我就唔同㗎嘛我就会讲大陆㗎嘛。咁呢集都系个那些年系列。就应该系某程度系那些年我在深圳起过嘅机场啦，或者我未定个名啊，咁都系话那些年系列。即系首先讲下我点样解我点解会玩邪骨咧？即系以前我系一个唔中意玩邪骨嘅人嘅，即系我觉得实啊实似啦，狠狠地蠢你老母点解好卵柒 你？我谂你嗰个心态应该就系等于，既然上天赐我一个咁。伟雄伟嘅一个器官， 咁啊唔好讲， 我冇可能，唔系即系咁讲啦，个个认为自己好雄伟嘅，我话你听，嗱 ，OK， 咁你咁卑微嘅器官，咁、啊、所以咧你就应该用翻喺上天赐俾你嘅用途身上，除屙尿之外， 系啦， 用手去解决，除咗你系身边冇女朋友、冇女人、冇钱之外，你系除非你自己解决嘅啫，否则的话，你应该去过翻正常人嘅性生活噶嘛。 而且一样嘢，你记住一样嘢，你要去。叫喺向西村、OK， 去住妈咪房嘅话，你一 Q 85蚊嘅啫嘛。OK， 某程度系仲平过你去斜骨噶嘛。OK，、你真系如果你先狠狠地诊就易啲噶噃。咁、 即系你讲好似罗湖村啊、向西村嗰类型啦。 系啦，咁系两嚿水唔使。系你租埋酒店、租时租时租房，其实都系几兜嘢嘅啫嘛。系先，将三嚿水你又有权唔使嘅，就可以落楼噶啦。我真系而家搏嘢都系。OK， 仲有得拣添。 系咯，仲可以喺度搏完之后瞓咧，可以瞓到第二朝咧，又唔知唔 咁好噶。 唔系时租房得噶，有啲平嘅系够一嚿水左右噶咋，够零水。 喂，下次又讲个特别版我真系想了解翻当时。呢、這个向西村同罗湖村没落咗啦，依家系嘛？ 阿张罗会讲啦，一定讲啦。咁我因为我会卡啦，咁啊香港 后生啲九零后咧，未见识过嘛。 香港大陆，香港大陆咁卡啦讲啦。咁、 okay. 我又讲下点解会玩起邪玩邪骨啦。试完就系咩咧？我细佬， 边个细佬先？ 亲细佬， 嗰个都系你亲细佬啊？ 咁都系咁样吓，咁啊我亲细佬，咁咧嗰都佢未有女朋友啦，咁而家俾佢系啦，听到好大镬噶，所以又唔好爆出去 ，OK 吓，啲网友听完就算啦，咁样 小牛啦，我哋 咁系啦，小牛啦，咁样咁啊就同我讲，就同我讲话，我话，唉，我成日喺深圳玩完，有咩好介绍啊？你成日喺深圳玩，咁一朋友去玩，佢玩，因为我两兄弟就冇少一齐出去玩，咁当然而家佢而家结咗婚就修身养性啦，咁我就唔系啊，继续啊嘛。咁喺若干即系几好多年前啦，我谂嗰时候我啱啱识见哥哥或者冇耐啊，可能未识你添，可能未识你之前，咁我就问我细佬，我细佬介绍咗一个地方俾我，富 X 就是 X 榕酒店。 嗰阵时佢未结婚嘅， 未结婚嘅，未拍拖添 ，OK， 未拍拖添 ，OK， 咁我有权讲啦嗰阵时， 咁啊费事啦， 嗰阵时又讲紧听翻 都 谂 法咯，听翻啦，当然我有两个细佬啊，所以边个都未知嘅咁样吓，咁啊去扶 X 或者即系 X 龙酒店嗰度啦，咁、我去一次，哇，好捻得，即系好捻过瘾嘅，即系扶 X 呢间邪骨场系点样嘅咧？ 佢係比其他我成日講金都啦、路 X 方啊、京 X 啊、路 X 酒店啊，完全唔同啊。 但係金 X 好似係佢嘅姊妹公司。 係啊，我可以慢慢講啊，因為跟住我會講一個佢哋嘅故仔 嚇 嚇，因為其實我唔知以前冇講過啦，但應該有講過都唔好詳細。喺那些年可以詳細啲講翻佢哋嗰個故仔嘅。咁啊，而家我講下我自己先啦，因為講我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富 X 一个好奇怪嘅地方，即系佢系特别旺嘅，啲当时特别旺啊，好多年前都特别旺嘅。咁咧佢一个好奇怪的地方，奇怪喺边度咧？你喺大堂休息室候机室嗰度，你系坐喺度，因为咧佢哋小姐房同埋客人机场咧，系有一段路嘅，系一定要经过个候机室嘅，系即系链脚嗰度嘅。咁你冇成日都见到好捻多咧喺字面前行嚟行去 catwalk 咁样嘅，吓吓咁啊变成哇！平时嗰啲我入到房我先见到女嘅啫嘛，而家唔系，而家我喺候机室我已经见到女咯。咁啊成日话哇呢件好捻得，跟住呢主任呢个咩 number 啊？喂，我帮我留起佢啦，反正我未按脚吓，嗰啲成日可以咁样嘅，咁啊变成嗰度好捻旺中。咁啊，成日好多女睇， 即系回转寿司式嘅女 系 喺度咯， 即系佢出出入入，即系起完机翻又小姐房， 后机翻小姐房， 小姐房。咁我哋都见过，佢去准备起机，我哋又见过噶。OK， 佢俾人弹咗，我哋都知噶。嗱，我譬如我假设我同阿健哥一齐去啦，呢件都弹紧啦，信唔信啊？啊，赌廿皮啊，唔捻信，咁屌你咪就啲弹咗啦，廿皮，好捻多人喺扶 X 噶啦，咁玩呢个游戏，咁啊，因为佢同其他蛇骨场唔同咧，由呢个特别嘅，亦都唔想嘅，因为佢装修嘅问题啦，就变成咧就好多人去睇，好旺，咁但系讲下扶 X 之前咧，就系讲下呢五间场啦，唔系唔系，因为攞呢个六间系嘛，金都扶 X 杨 X。老 X 方、京 X 同埋京 老 X 吓呢六间场，其实呢六间场就两个老细嘅啫吓，咁咧就要讲个古仔啦。sorry 啊，系复个节啊嘛，食得朱古力蛋多。OK， 咁啊讲下个古仔啦。以前咧只系一间场嘅啫，OK 就未有咁多间场，嗰间就老 X 方旧馆。OK， 咁不如佢抱咗都已经嗰、那个老细咧，其实有个老细就请咗一个经理，咁、个经理又有啲料到嘅，就系识下啲达官贵人啦、军部啊，咁奇里夸啦嘅。咁呢、个老细咧，假设系阿健哥嗰世你系老细啦，咁我系打工嗰个经理啦，好冇？咁咧就好啦，嗱，你啊乜唔得，我系老细，你系个经理啦，好冇？嗱我就乜嘢都冇，我有钱嘅啫。OK。你咧就过嚟帮我手做经理，咁、所有噼里啪啦啦约女啊，同上边啲军军安安公公啊嗰啲人咧，打关系就由你咯，即系 干部咯，我哋叫做 啊，系啦吓，系啦，咁啊由你去做啦，我负责出钱，咁我咧就俾翻唔知20%定30%红股俾你，你唔使乜钱都唔使出嘅 ，OK， 你又帮我做，咁咧你咧就好叻噶，原来你谂到咧，喂，出面咁多邪骨场、，OK， 喂，参差大佬，啲女又唔系好，有啲靓有啲唔捻靓，就见见女中意化妆又得，唔捻化妆又得，招呼又把捻打晒捻，咁样，因为可能你就本身系玩惯啦，咁跟住咧你又揾一套嘢。就放喺呢个老 X 方酒店嗰度， 引入去，系啦。 每个女仔都要经过一套一个师傅嗰、那个起机嘅方法去训练，就形成即系佢将正骨场一定要揾技师啊，揾师傅嗰招就摆咗落嚟，都唔止。佢系仲要啲女仔一定要化妆，一定执得靓，年纪太大唔俾上呢个老 X 方做。咁形成老 X 方，哇，大佬，喂，装修喺当时好华丽噶啦，当然而家残咗啦，而家有冇啊？而家再翻装修都靓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嗰当时系好华丽嘅，好干净嘅，而且当时嘅老 X 方系点咧？系夸张到咧，系靓到咧，喺嗰时嘅靓噶啦，正骨墙都未必有嘅，有三池，有冻水， 有冰池， 有冰池，有暖水同热水，系佢有个三 温暖 三温暖俾你浸。 啊、有桑拿房。 呢啲就台湾引入嚟嘅三温暖啦。 唔清楚啦，可能呢、咁即系我讲紧你啦，你好叻啦，你引入咗呢一套嘢。桑拿以前嗰啲斜骨就边度有嘅啫， 迟都冇添啦。你试下啲啦，起完机都走啦，仲执乜柒？ 徐宝文去嗰啲咩198蚊起机嗰啲想有捻乜柒都冇啊？ 边度啊？ 金 X 啊？啊唔系金 X， 乜嘢龙啊？ 哦，飞都 吓，飞都嗱，飞都吓系啊，飞都系啊。即系佐丹同富友嗰间咧，一七都冇，得个平咯，所以呢类又参差咯，系咪先？咁你好叻嘅，除咗有呢样之外咧，你就整埋嗰啲另类服务系咩嘢咧？即系正骨、按脚啊、 擦背啊、 擦冇擦背，可能冇都冇，但按脚啊、按啊肩啊，有啲大堂， 即系大堂项目咧就跟足正骨长啦， 跟足正骨长 ，OK。 OK， 除咗有斜骨之外，仲有玩少少正骨，即系点样正骨咧？如果风声紧。就玩正骨，就全部玩泰式，价钱一样，价钱平啲，平100啦，但系你要签翻小费俾个女仔，都系签翻100，佢价钱冇分别啦。咁亦都当时系搞分嗰啲唔系分纯，即系搞嗰啲会员制啊，搞会员制，你可以凭卡嗰阵系点样咧？做十次，送一次，哇！嗰阵个老 X 方系旺捻到，扑你家，你真系冇可能有。有房嘅话声你听，你做完之后唔该你走啦，赶你老母閪走。咁样好啦，咁你知啦，你有红股份噶嘛，系咪先？你又赚到钱，跟住你搵到钱会点样啊？建立就心起啦，咁啊即刻自己离开咗我呢个老细，离开咗我呢个老细，就去咗扶 X， 就另起炉灶。嗰时当然啦，嗰时我咧因为透过你嘅关系啦，就已经识咗好多达官贵人啦，公安安啊嗰啲咁样嘅，佢识晒啦， 干部啦， 系啦，干部啦，咁我自己都可以搞掂啦，咁你就自己另起炉灶，你又平少少，就揾间扶 X 嘅宾馆，就试下先，一做你冚家铲，你仲旺捻过我老 X 方，点解？就因为嗰个设计有个问题，唔知系你聪明啊，定系有心，定系设计问有问题咧？就嗰啲女系周围噶啦，系一行翻，行翻到 X 方嗰图一图，你要揾钱好捻快，顶拎烦啊！你就赚到钱。 但佢另起炉灶系自己开定系都系做经理咧 ？自己开。 自己开。OK， 咁嗰样嗱，我咁样到时，喂，你又自己开？你系我一手提携啊，健哥哥。喂，我梗系嬲啦，我就即刻我又运用势力嗱，就喺卢 X 嗱，卢 X 酒店咧系咩嚟嘅咧？系军方背景嘅酒店，所以嗰度咧系好啦安全。 嗯哼， 当然啦，我唔讲100%安全啦，系安全。我就喺嗰度又系一间 吓 吓。咁你喂，咁样你好叻噶嘛？你搵到钱，你跟住又系一间 金都啦， 咪系京 X 金都吓、啊，你一起金都。咁我点啊？喂，我又唔捻得噶嘛？ 杨 X 唔系，我就即刻咧就去咗京 X 啦。X 盘酒店嗰度又起一间啦。咁啊跟住咧，我起完 X， 咁你又走去，你要玩要高级喎，你由宾馆就玩到金都呢四星，由四星咧你就玩到杨 X 喎 ，X 光酒店五星，你就由三星变四星，四星变五星。咁我就唔同，我就一路嚟讲咧，陪四星至五星之间，OK， 因为京盘京 X 咧都好似有四星噶，系咪先？老 X 就五星啦，四星半啦，咁老 X 方都系四星半啦，都其实某程度五星啊，即系咪成咁样做咯？咪成一个好大个竞争，但系喺上边咧，喺呢几间场咧，有一样嘢系唔讲得嘅，系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对方，即系喺京 X。京 X 老 X 方同埋老 X 咧，系唔可以讲健哥哥嚟嘅、如果喺扶 X 金都同埋呢个杨 X 咧，就唔可以讲我嘅， 系 啊，讲亲系点咧？小侄啊，听讲咋， 即系嗰啲客系咪 啊？唔系啲女，我当然其实我都听翻女女讲噶啦，系咪先？小侄 发钱， 多侄。 消失喺呢 行，炒鱿鱼，重质打到猪头。嗱、呢、這个我系听人讲嘅，但系我知你知我啦，好八卦噶嘛，咁啊成问， 有冇 试过？我就八唔知啊，咁我就唔知啦。咁你谂下啦，又咁样可以做，但系佢形成咗一个规模啊，即系而家每一间所谓好啲嘅斜骨场 ，OK， 都系跟翻你。阿健哥哥，你呢一套嘅做法噶，吓系点样咧？女仔 要甄选过 吓 吓，閪嘅猪閪嘅唔该走，除非冇客，唔系除非冇女唔够女，有得拣嘅你都走 吓。 OK， 唔化妆罚，唔足钟罚 吓， 或者当然啦，你个客要求可以唔足钟就咁就 OK 啦，系咪先 吓？ 即系话我哋去咩凤 X 啊 ，X 王啊，咁附近嘅咧，你以前住边度啊？嗰啲话 黄贝岭， 黄贝岭嗰边嗰两间斜骨墙咧，都系跟翻呢个方法。咁但系咧，而家啲人咧就点样玩法咧？喺呢两个，因为我讲六大骨墙啦，系咪先？六大骨墙都系玩同一样嘅啫嘛，冇第二样变嘅，其实都系起机。OK， 但系而家新嘅骨墙咧就会加多少少嘢啦，吓、就系咩咧？可能玩下 body 啦，即系我之前同你讲个举弱啊嘛，系玩下举弱啦，玩冰火啦，吓、总之就唔搏嘢嘅。OK， 搏嘢就另外一啲开大场去搞，就例如好似为 X 酒店啦，金 X 摊啦，咁呢一类嘅场咧就有机器。咁亦都可以开大就上面酒店房嘅，即就形成系咁样嘅，即系但总之咩会员优惠啊，咩买十送一啊，呢啲咧全部都由你阿健哥哥，你呢个 X 嘅老细谂出嚟嘅，都唔紧要。六 X 方嗰多时咪有嘅，负 X 咧就见个你啊，即系你啊，见到原来咁啲女咁样行法咧，好好生意。跟住咧，佢旗下所有嘅即系嗰三间啫，金都同埋杨 X 啫，都会玩一样嘢，系咩咧？行 catwalk 吓。 哇！爆谂到一句， 其实行 catwalk 即系代表啲人客欣赏你嘅眼光咯，你拣埋你啲女嘅眼光。某程度上我都会觉得，喺客人个观感嚟睇咧，就话。哇！有得俾我咁样，即系佢可能佢会唔留意到呢、這个情况，就系话将嗰个候机室同埋个小姐房连埋系楞埋一齐嘅。即系换句话讲，其实佢哋系以为哇啲女点解要经过呢度咧？哇，好似执到宝咁、嗯。原来唔知道呢个设计本身就系做俾你班捻样咧。 佢都可能意外嚟嘅，因为装修嗰个问题可能夹唔到嘅。 咁、但系当然就系话咧，其实呢个好处就系话，等于你去澳门之前嘅金鱼缸 系 有得拣。 系啦， 但系我亦都唔可能做咁串，因为点解做得太串，越串就越俾人冚得快。 但佢哋。背景雄厚啊嘛， 雄厚都系啫，雄厚得个薄熙来， 咁唔关事。你识得闪就得噶啦，有啲嘢识俾钱， 所以咪话咯，佢些闪嘅地方就系话佢唔会，佢俾你睇冇问题，但系佢唔会系特登做俾你看。 唔系，而且佢哋好识做啦，一到风声鹤唳啊，例如大运啊， 就转正骨 正骨啦，系咪先？嗱，当然啦，至于嗰啲唔好讲啦，我讲翻跳嗰啲咩行 model 行 catwalk 嗰首 catwalk 咯。 第一次喺就喺负 X 鞋嘅镬吓，你负 X 已经冇地方行噶啦，你点我话到明嘅，真系冇地方啊，即系嗰度未装修好啲，而家都冇地方行啦，都喺即系当真啲女嘅喺度面前行过，逐个行，咁跟住搞都唔系好掂，跟住咧就喺金都搞，金都咧就有好奇怪啦，佢出边咧就有一个泳池嘅吓，有个泳池嘅金都。酒店嘅泳池就啱啱喺金都嗰层，金都桑拿嗰层楼 ，OK 吓，咁咧啲客人咧就个个着住衣衫，普通薄嘅 真空上阵， 啊，总之好卵冻啦，就住孖烟通，咁啊坐晒喺度，个泳池嗰度，咁啊睇啲女一个一个咁行出嚟，播住强劲嘅音乐，会唔知好似逢六嘅八点，唔知六号嘅八点，定系几多号？我唔记得咗啦，唔好意思啊，呢轮。襯得多啊，所以我唔記得咗， 打得多唔係襯得多， 搏得多就少打，所以我唔好記得咗。咁咧，啲女喺個嗰度，咁啊喺咁啊行 catwalk， 哇！嗰時候咧喺只樓，我試過一次咧，同個朋友遲咗去，佢嘅 show 已經完咗啦嚇。咁我哋大概係九點鐘去嚇嚇，咁啊個 show 係八點鐘做嘅，咁我九點鐘去，咁啊唔知十點就去十點噶啦，已經去到十點噶啦。咁咧只樓話等房。因为点解咧？嗰啲客系多过晒多过对女啊！佢譬如一六百件女嘅话，可能有一百件客 啊。 睇完之后，喂，我拣咗，譬如我拣，我要002，咁你又拣002，我又拣002，咁嗰件女就随时排两次 啊， 即系要做两个客，短时间，而且又吸纳唔晒，房系唔多噶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净我而家净系计咁多，我房又唔多，哇！变成嗰日咧就系咁系人都等咯， 啊， 都唔紧要，即系。你即系你系 X 嘅老细，你嗰个脑系几捻生咧？你又知道啦？ 每次过时过节，端午啦， 啊， 重阳啊，唔系重阳节目， 中秋， 中秋啦，咁除咗系派月饼， 嗯， 又派下粽俾你， 嗯， 啊，送嘅， 啊， 送嘅，成盒月饼送嘅， 吓， 啊，当然啦，食唔食得落？就屌你老母，见仁见智啦。 可能即系咁讲，喂，调翻转啲使你几多钱啊，大佬？ 系咯，就啲咩分神啦， 呢啲窝心嘅嘢咧，咁其实啲客系 buy 嘅， 咁啊，系咪先？都唔紧要吓，你真系好捻聪明，建哥哥，你作为呢，這个副督嘅老细吓，你仲有一样嘢，你仲搞为抽奖 吓 嗱，咁咧抽奖系乜嘢咧？免房费 吓。 免机费或者房机全免 吓 吓，当然啦，但系你抽唔中嘅话，都祝你好运啊嘛，或者长滚长有，喂，有呢啲咁嘅玩都唔紧要 吓， 你好捻聪明呢，這个金都嘅老细，即系即系扶 A 城嘅老细啦，佢曾经做过一个咧名人榜 吓。 令人榜嘅，其实呢次系失败嘅， 啊， 跟住俾人屌，话声听， 啊， 就我上过呢个榜噶， 啊， 抽奖中咗， 啊， 佢将你嘅大名写喺咗一张纸度，嗰张纸咧就系好捻大张嘅，咁啊写明刁文牛中咗呢个免 即系中国嗰啲咩福利彩票嘅做法咯， 好大个，咁当然俾人屌啦， 屌啦，大佬，刁民牛嚟啦，佢话刁民我系我细佬嚟嘅，仆街， 刁民牛就唔紧要啊，我要享火啊嘛，因为上次点解咧？上次系个朋友中咗，个网友中咗，我同个网友去，咁我中咗，咁我就冇写名，写咗我嘅名啫，吓，咁我一日我要享火啊嘛，因为又金逼我，但就会好似喂金都好似有份咁样噶嘛，啲人我以为我系咪先？咁我写咗个名喺上边，我就好中意嘅。因为我要知名度啊嘛， 但好多人唔中意噶嘛， 好多人唔中意。但系你即系阿X， 你呢老细好聪明啊，实在系不停谂一啲新嘅噱头出嚟。 吓， 嗱，而六 X 方咧，只系抄， 吓， 只系抄。你行今都你行 catwalk， 我咪行 catwalk 咯，系咪先？ 唔系咁 catwalk， 佢带落嚟先嘢。 系咁，但系你有咩用嘅？但系老 X 方咧，即系老 X 嗰个老细咧，佢系另外一种做法喎。 吓， 佢系玩装修。 吓，有钱啊嘛佢。 吓，佢而家将老 X 方咧装修两层，吓，仲要一个好大嘅喷射室。咩喷射室咧？即系你行一间房里边，啲，水柱系四周八面就咁射过嚟噶啦。嗰个室有几大咧？等于呢，這个我哋录音呢个范围咧有几大嘅？你地产吓？ 大概1000尺到左右， 1000尺到系一个1000尺嘅，啲，水系周围咁射过嚟嘅。吓 ，OK， 咁系室，佢亦都喺其他场一路搞装修，搞到好捻好捻靓。 吓 吓嗱，呢个就大家做嘅方法唔同，但系好老实。 嗯。 喺我嚟讲，喂，你做埋呢啲二三线啊，你系整张坐嗰张凳会有发热线嘅，等人即系冻啦，惊人冻坐低，系你又好细心，但你真系唔够扶督呢个老细， 唔系 做得好嘅。 咁你咪睇到个分野又话嗱，我听咗你成个古仔咧，个分野就话扶督个老细咧， 即系 以食老为主， 系 巧王为主， 系啦， 唔怕去尝试，俾人屌都唔紧要， 都要试， 起码有个噱头出咗 嚟，系啦 ，OK， 咁就阿卢 X 方，阿老 X 方嗰个老细咧，喂，钱搭够，我啊中意用金砖咧砌出嚟博你过嚟， 所以佢系搞到一个老细就嚟搞，即系卢 X 方老细搞到点咧？讲紧机房啊， 啊 起机房啊，机场啊， 系， 有独立电脑上网， 啊， 或者可以做到咁。 即系佢用钱去搭够啦。我明知我唔够你聪明，但我冇嘢多，钱多，咁我咪唯有做个啲女咧，我全部日日用牛奶浸完手之后， 差唔多啦， 同你起嘅，啊，咁啊有上网嘅，咁啊即系基本上你要咩，都用豪华去搭够， 正骨墙有嘢我都有。 喂，咁其实两种方法，我觉得。最后得益嘅反而系 消费者 ， 即系讲到系令到其他场都跟紧嘅，其实。 但其实你话调翻转，我会宁愿揾啲我带得走嘅嘢去。 O K， 明白。即系我如果我系一个客人的话，我会 buy 咩咧？我明知我钱，我虽然揾好多，但我明知我唔够你多。 嗯、 但系我觉得我聪明。我可以有10000条桥， 嗯， 我一句同你嗰一条，我可以用到件嘢执笠都得， 都唔得。即系你谂下，即系金都呢个老细，即系 X 呢个老细，即系你啊，吓系点样咧？佢乎啲 中秋啊、端午啊咁樣呢樣嘢咧， 係爭清明冇送溪錢， 冇嘅啫。咁佢都會嗌啲女，佢嚟女，佢都唔係六號啦，即係唔係 catwalk 咧，係陪你一齊食月餅啊，陪你一齊壓粽啊。 喂，呢啲其实 呢啲一分呢啲咁嘅谂法，即系 呢啲咪攞嘢，唔系呢啲咪攞得走嘅嘢咯。即系嗱，个老细够细心，对啲客连只粽呢啲咁咁嘅嘢送埋过嚟。喂，好老实讲，我唔系要啲金银搭救嘢，我金银搭救啫，我使乜过你老 X 方？我去澳门啦、 啊，唔系即系譬如我去黄色假期，我已经揾到啦，咁靓嘅场，仲靓过你添咧，系咪先？都有噶嘛， 系啊，即系变一样嘢就系话，我会 buy 咧 buy。有脑嗰、那个 系，我都不有脑噶。 即系你话喂，我要去豪华嘅场，我使交叉去呢间 咩？ 但系我要有噱头，玩得开心。嗱，其实牛哥某程度上，我认同呢样嘢就系话，即系我感觉上你咧系因为点解即系翻翻开头，你点解话无端端会中意咗斜骨呢样嘢咧？其实某程度上 系呢个老细 系因为你系 buy 佢啲噱头 系。 而呢种噱头咧，你系喺其他地方揾唔到，包括你唱斜 K， 冇， 包括你去边度跳舞，都揾唔到嘅， 都啦， 甚至乎你话喺正经酒吧都揾唔到， 而且仲有一样嘢，你唔知佢几时有分顺口， 最紧要一样， 我每次去都有个新嘅期待。 唔系，最紧要一样嘢咧，就系话佢价钱唔会因为 function 而贵咗， 系咯，唔会。 喂，好简单一样嘢，有啲地方咧，唔系有啲地方咧就话喂，大时大节中秋。呢、這个端午呢、這个过年春节，咁我哋搞 function 咧，就原本嗱、你去咗企个机几钱嘛？咁到 有 discount 248。 啊，248。咁嗱，因为咧节日关系就2孖8，咁佢唔会有呢样嘢嘅。即系反而系欣赏佢就话喂回馈啊，呢啲叫做、 即系二人同行，一人半价咁啦，一人免绑费咁啦，嗰啲啦，佢有 嘅。即系其实呢啲叫噱头嘢咧，系啲客系 buy 嘅 ，buy 系 buy 呢样嘢。喂，金砖搭救，我带埋去下咯，唔去我都得噶，我都识，我去第二个场又得啫。 而且有样嘢，我真系成日强调，我每次去金都。喂，我都唔知佢其实有啲咩新嘢玩 吓、 喂，佢好捻过瘾，都有啲玩嘅系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低捻捻啦。晏昼十二点前埋单嗰啲咧，或者晏昼四点钟埋单嗰啲， 低唔低嗰啲， 我觉得益我唔到。但佢都某程度有呢啲咁嘅嘢。 即系你要记住一样嘢，牛哥，你认为自己好聪明，口才好好，但系某程度上 做生意要差啊嘛， 都有状态唔好嘅时候，啱唔啱先？你可能一世都咁聪明，咁你总会有一次半次嘅。 O K， 咪体谅咯。你譬如好简单，你数翻佢，你自己计翻条数，一年搞十次呢 function， 唔止 有噶啦，即系咁讲啊， 廿次识咗 啊，十次呢 function 咁计，你有七个做得好啊，有一半做得好啊，够噶啦已经。 佢要搞廿个 function 都有，但系起码有18个 function 系做得 好。即系譬如点解咧？话喂，即系点解我话俾你听，做十次有5次做得好算咧？咁其实你话喂，去一次好。跟住下一次你期待㗎啦。 期待啦。 咁你做得唔好唔紧要，你俾机会喂做得好做得唔好做得好。咁你咪十次啱囉，够㗎啦。 唔止佢超乎你想象嘛。所以点解我某程度我成日建议啲网友即係网友牛哥喺边度啊，我都介绍呢位你呢个老细佢旗下酒店囉，佢旗下桑拿囉。 咪所以。 即係起码我唔会中招㗎嘛。 咪最主要一样嘢就係话呢，其实今集呢我哋都唔系话去捧边间场。 唔系㗎，其实我唔 系。我系只不过呢，我哋今次系将呢牛哥嘅咁多年嚟嘅斜骨经验，去话翻俾大家听，呢两间呢六间场， 呢两个 老细系如何地起家， 系啊， 咁如何地发展， 如何发展， 咁 将来系点？ 将来系点？冇人知，就要靠你哋自己去帮。 如果落 X 方嘅老细嗌我嚟做，我都好多 idea。OK， 咁啊，节目时间 嗌你做师中男好啲， 系啦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复活节啊，多谢阿健哥上嚟做节目啦 ，OK 啦，咁啊，复活节快乐啦吓， 系啦，咁下个礼拜就精神。正常噶啦，听翻战男同埋听拉啦 ，OK， 节目时间差唔多，系咁先，拜拜。